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69集。 当夜，老者与孙子六郎惴惴不安地住在了冥冥谷，谷中风清气朗，四处还飘着淡淡花香，是个绝佳之处。六郎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颠来倒去，想的都是那个经历了雷劫的年轻长老。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到了后半夜，他忽然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声，隔得很远。六郎只模糊断续地听了个大概，只听一个男声道：“ 是，我来路上已经听说了。不过在凡人村子里为祸，也未必是什么棘手角色。不如进城前顺路去一趟吧。” 又一个老一些的男生道：“ 也好，他七道天劫已过，如今算是历劫而生，本就该离开了。” 六郎原本怎么也睡不着，听见这只言片语，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了困，转眼就迷糊了过去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两人一前一后从他窗外经过，往谷中冰潭之地走去。为首一位老者鹤发童颜，胖得像个球，一笑就见牙不见眼，身着一套富贵逼人的缎子长袍，腰带上荷包玉佩等物鸡零狗碎地挂了一排，打扮得富贵逼人，活像个凡人员外。正是冥冥谷主年冥冥。年冥冥身后跟着一位书生打扮的中年人，只见这中年人眉目极温润，细一看依稀是当年噬魂灯中逃出来的那元神唐枕。唐枕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又有了肉身，只是看来这肉身不大好，依稀带着死气沉沉的病容，不知是夺舍还是用了什么偏门法术。唐枕手中提着一盏白灯笼，灯笼里面没有烛头，纸糊的内里包裹着一团温润的光晕，也不知是个什么法宝。 此事原是我异想天开，闻所未闻，我自己都没想到他竟能成。 哼，他肉身夭折是经历了人劫，临死忽然有所悟，是魂魄得以进入聚灵域。偏巧那聚灵域是先天灵物，内里能汇聚山川精气，魂魄本是不能妄入的，可这小子小小年纪竟能维持三魂七魄不散，神志不灭，在聚灵域中挨了7749年，无肉身以为托，竟生生叫那玉磨砺出了元神，这算是过了地劫了。49年前，你将他栖身的聚灵玉送到我的冥冥谷，以聚灵玉为基，经冰潭锻造又49年，他忍得住极寒不说，还连过了七道天劫。唉，算来他也不过区区百余岁，已经经历天地人三劫了。此子心智之间，老朽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未曾见过呀。 说着，年冥冥拍了拍自己的肚皮，面色复杂。 老朽要有他一半，哎呀，想必现在也是个有腰的老头子了。 他老人家这个级别的大能早已经辟谷，奈何嘴馋，因此这一身五花膘长得可谓源远流长，经年日久。唐真人噎了片刻，正色道：“ 还未多谢谷主出借冰潭。” 年冥冥摆手道：“ 哎呀，说什么借不借的，他镇着冰潭，我那群不成器的弟子们免受寒冷，也算是享福了。何况像这样一个人物，在我区区一个冥冥谷中挂一个长老名号，我们沾光还来不及呢。 这位小兄弟对我有恩，当年温道友带着聚灵玉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便无论如何 也得想法子帮他一帮。只是他虽然机缘巧合在巨灵域中成就元神，但断玉成肉身之时真的未曾有先例，我也不知成不成，恐怕旷日持久他心有挂念，太过急躁，便将他的过往记忆抽了出来。如今七道天劫已过，他自巨灵域中炼出的躯体大成，我也是该将其物归原主了。 说话间，两人到了冰潭，乍一靠近，唐枕就有些承受不住寒意，忙掐了个手诀，脸上的死气更重了些。再往前走，只听得哗哗水声，此间主人刚刚沐浴完，正从滴水成冰的潭水里出来。 成前小友，可是扰你清静了。 这胖子扰人清静不是一回两回，明明谷里的人不知是什么传统，从上到下都话痨的要死，程前也习惯了。他没什么不自在，从冰潭上一层白雾中出来，捡起潭边一身冻硬了的袍子披在身上，走动间不过两三步，那一头泛着冰碴的头发就全干了，长袍也重新自然地垂了下来。这一身千锤百炼的修为几乎化为了润物无声之境。程前冲两个人点点头。 谷主，堂兄，我正想去找你们，进来坐吗？我这里就是有点冷。 此时正是仲夏，冰潭旁的洞府中没有一点暑气，走近一看，竟是一片酷烈的冰天雪地，椅子都被冻在了地上，上面结着一层冰霜。程前微微一掐手指，一团暖烘烘的火光便从他指尖划出，落入其中一把椅子下面，顷刻便将上面的冰霜融化烧干了，椅子却没有被烧着一点。 堂兄身体不好，找个暖和的地方坐吧。 至于谷主年明明，他没管，反正那老胖子皮糙肉厚，扛冻得很，桌上茶壶里的水早就冻成了一坨硬邦邦的冰。程前拿在手里摇晃了几圈，大冰块这才在真元催动下化开，不过片刻冒出了丝丝的热气。他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热水，唐枕接过来暖了暖手，这才将那盏灯笼放在程前面前。 此物当归还给小友了，你这条路九死一生不易，往后可要多加珍重。 程前并不惊讶，显然是知道唐枕曾经动手取走他过往记忆这码事的。他点点头，挥手将灯笼中的那一小团光收入袖中，正色道： 堂兄生死肉骨之恩，往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程前定万死不辞。 清晨，江南的一条商道上被酷暑熏得雾气昭昭，一只赶路的商队被官差截住了。 站住，卖什么呢？下来检查。 截住他们的官差个个带着皮色，显然是已经在这条路上蹲了一宿了。奇的是，这一大群官差后面还跟着两个身穿道袍的中年人，这两个人并不与旁人混在一起，只是远远地坠在后面打坐，不问世事地坐镇在那里。商队管事的连忙下马来，点头哈腰道： 官爷，我们是从北方倒皮子回来卖的，做的都是本分生意，您行个方便。 说着便熟练地从袖中摸出一个荷包要塞过去。那官差头领脸上贪婪之色一闪而过，刚要伸手接，继而想起了什么，又犹豫了一下，偷偷回头看了看不远处那两位道爷，咬牙将那荷包推了回去，同时横眉立目道： 做什么？你们这些奸商平日里不好好做生意，哪里学来这许多行贿手段，滚。 说完他伸手一挥： 给我查。 管事的只好苦着脸跟在官差们身后。 哎呀，哎呦，官爷，官爷您慢点，车坏了就不好卖了呀，官爷。 商队拉了一排大车，果如他们自己所言，都是皮料。官差们没翻出什么，头领脸越发的臭。他一转脸，指着商队最后的一辆大的离谱的马车道：“ 那里面拉的是什么？” 回官爷，那是我们家少爷的座驾。 哼，少爷？什么少爷一个人坐这么大的车？龙子皇孙出门都未必摆这么大的谱。让开！ 管事的阻拦不住，一群官差已经将那大的离谱的马车给团团围了起来。只见那头领从怀中摸出了一把巴掌长的木剑，临风做法似的上下比划一番，嘴里叽里咕噜的，活像个跳大神的。凡人不比修士，想自己催动符咒，就得完完整整地念出那符咒的秘文。有些符咒刻出来，如果没打算给凡人使用，便不留这个秘文的口子，那就只能在修士之间流传。好半晌，木剑上的符咒才被他催动，只见木间剑端竟闪过一道绿光，直指向马车的方向。头领顿时兴奋了， 里面果然有禁品，给我开门！ 所谓禁品，就是民间黑市私自贩卖的符咒仙器。朝中有规定，一切进入民间的符咒仙器都必须得经过天眼处审核盖印，否则，真有那些个居心叵测之人买了什么杀人放火的符咒，岂不是乱了吗？规定当然是有道理的，可这样一来，东西进了天眼处，上下打点不说，还要拖上个一年半载，结果也是绝大部分都不让通过，只有少数得以流出，还基本都是被那些达官贵人、黄金国戚的瓜分一空，使得民间一件真正的仙器能卖到天价。那些私卖禁品的，朝廷管不了高来高去的修士，就只能管平民，下了死规矩。但凡有谁私自倒卖禁品仙器，便视同欺君谋反，满门抄斩，还有株连九族。可即便这样，黑市私卖仙器的仍然屡禁不止，总有不要命的亡命徒为了暴利铤而走险。这几年更是出了个混号为捞钱公子的人物，此人号称要钱不要命，是个神出鬼没的黑市禁品倒卖头头。有人说此人有官员背景，是官匪勾结，也有人说此人干脆就是个修士。近年来兵祸连年，叛军中因为带着不少黑市禁品，让朝廷评判评得很是辛苦，当今越发恨透了这些为了钱不要命的亡命徒，查得也越来越严，几乎每条商道上都有人不时拦截，还调了一批天眼处的高手四处撒网。 给我搜！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